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进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交流研讨。 5000骑友齐聚延庆，助力深冬奥。 本市提前实现低保标准城乡一体化。 东城区首创垃圾不落地，7月1号起在12条胡同推广。 故宫调整限流措施，网络售票截止时间延长3小时。 央行降息并定向降准。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本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正在扎实有序推进。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就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一专题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按照中央要求和市委部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研讨分3个专题进行。前一段时间，市委市政府领导开展了以严以修身为主题的第一专题学习。这次研讨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伟结合第一专题学习调研情况做了重点发言。其他市委常委也结合专题研讨内容和自身思想实际做了互动交流发言。王安顺在发言时说，每一名党员都必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政令畅通无阻，政策落实到位，必须牢固树立为民情怀，切实为民办好事实事，必须把破解发展难题的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尽心尽力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谋划担当，必须模范遵纪守法，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吕希文在发言时说，党员领导干部在修身做人上要有更高的标准要求和更高的觉悟境界，要始终站稳党和人民立场，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要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始终保持强大的人格力量，示范引领社会风尚。李伟在发言时说，严以修身就是要研修理想信念之魂，研修人民立场之本，研修勤学敏思之功，研修道德情操之境，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心存敬畏，持之以恒检点自身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真正做到忠诚、干净、担当。重点发言之后，其他市委常委们围绕专题教育学习主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郭金龙在讲话中说，第二专题学习研讨即将开始，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专题教育切实解决突出问题，使专题教育的过程成为校正不严不实问题的过程，要把开展好专题教育同做好当前首都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将学习成果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以首都工作新气象检验专题教育的成效。 助力深冬奥。 新闻广播消息，第五届北京国际自行车骑游大会暨全民绿色出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昨天在延庆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作为北京市规模最大的群众性自行车骑游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5000多名自行车骑游爱好者和北京电台的听众粉丝团成员齐聚延庆。本届大会以休闲延庆、其乐无穷、助力深奥、绿色出行为口号，积极为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加油助威。今年骑游大会为期2天，包括休闲骑游、公路自行车比赛、山地自行车越野赛、趣味比赛等多项活动。另外，骑游大会期间，2015北京国际自行车博览会暨第四届北京自行车文化节也同期举行。 北京日报消息，昨天， 第六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第二站比赛在门头沟区南石羊大峡谷举行，来自国内外的3500多名徒步爱好者穿行于有中国科罗拉多之称的深谷中，用徒步健身的方式助力北京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赛前，各路徒步达人纷纷在签名板写上名字和寄语，表达对申冬奥成功的热切期盼。本届徒步大会全年设永定河、南石羊、斋堂、清水四站，斋堂站比赛将于9月5号开幕，报名工作本月29号启动，有意者可以登录大会官方网站了解详情。 新闻广播消息，延庆县政府决定从7月1号起实施城乡低保标准统一，农村低保标准由家庭月人均670元调整为月人均710元，这标志着本市13个涉农区县已经全都实现了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提前完成了12五规划的任务目标。受城乡二元分化结构影响，本市社会救助制度在建立之初存在着制度设计、标准设定等方面的城乡差异。近年来，按照城乡统筹、公平平等理念，将工作侧重点放在农村，注重加大农村低保标准的调整幅度，缩小城乡差距。从2011年到2015年，城市低保标准由月人均480元调整至710元，年均增幅约 8%。农村低保标准从月人均300元提高到710元，年均增幅约 19%。城乡低保标准的并轨是本市贯彻落实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重要举措，是社会救助实现城乡统筹的具体体现，必将对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维护首都社会和谐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北京实施先照后证改革以来，每160秒诞生一户企业，每月新增16000户企业，单户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平均时间成本缩短了10天，办照门槛降低的同时，市工商部门加大了部门联动的执法力度和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目前，市工商局已经将存在违法问题的1322户企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这些企业在银行贷款、获奖评优时都将受到影响。另外，目前本市还将在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推出新的先行先试改革，改革包括申请人自治的名称预查制度、创业集群的集中注册以及下放外资企业的增资权限等举措。这一系列措施将给北京未来企业的创业创新增加更加便利的经营环境。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和北京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治理创新调研成果交流会昨天在北京召开。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地区的社会工作者介绍了当地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方面的新举措和新进展。据了解，北京市即将于近日印发关于深化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等四个系列文件。关于深化北京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角度，强调着力处理好党组织、政府组织、基层组织、自治组织的纵向关系，努力在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实现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强基层治理创新，动员社会参与四个方面求实效，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的横向关系，努力在政府转变职能、增强社会活力、引入市场机制三个方面下功夫求实效。 本月起，东城区史家胡同和李氏胡同开始试行垃圾不落地，胡同里原来用于收集居民生活垃圾的垃圾桶全都撤掉，生活垃圾改由垃圾车定时上门收运。7月1号起，垃圾不落地将在朝阳门街道的12条胡同推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史家胡同许多居民的早晨都是在这一声哨响中开始的。哨声告诉居民，每天第一班垃圾收运车正缓缓开过来。 你听哨哨来了就赶紧送出去，省得他在那堆着的时间了。 居民周女士告诉记者，以前胡同里有四五处大号垃圾桶， 夏天东西它一腐败了吧，就味儿传特老远，而且流汤满街的。 本月起，史家胡同和李氏胡同在全市率先试点居民生活垃圾不落地，撤掉垃圾桶。朝阳门街道环卫所所长马继刚介绍说， 取消垃圾桶以后呢，我们每天早上起来6点到8点半，下午6点到8点集中收运，中间有专门的人骑着快速保洁车巡视，关键是不能有暴露垃圾出现。把垃圾桶撤掉以后，周边味道取消了，环境干净了。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几位居民找到马继刚，强烈要求把他们居住的大院里临时过渡用的垃圾桶也全部撤掉。 这良好的习惯得慢慢培养，所以呢，不能现在搁垃圾。 对于按照规定投放垃圾的居民，保洁员每天会在他们手中的积分卡上盖个章，每月最后一个周五，居民可以凭借积分卡换取生活用品。据了解，7月1号起，垃圾不落地将在朝阳门街道西片的另外12条胡同推广。 新闻广播消息。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日前就市民暑期出行办理出入境证件发布提示，市民办理出入境证件时，最好避开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10点以及周六全天的办证高峰时段，合理选择申办时间。据统计，东城、西城、朝阳、海淀、昌平、门头沟等分局接待大厅受理量较高，其他区县接待大厅受理量比较平稳。 新闻广播记者赵民日前从铁路总公司了解到，近期铁路部门接到山东董先生的举报称，他自己从没有使用个人身份证件在12306网站注册过订票账户，却发现有订票记录，近期没有到过西安，可记录显示他五一期间在网上购买过到西安的火车票。公安部门通过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订票行为。铁路公安部门表示，为维护旅客的合法权益，对冒用他人信息订购火车票的行为将加大查处力度，特别是对加价倒卖的将依法严厉打击。同时，旅客一旦发现个人信息被冒用，应该及时向当地火车站派出所举报，或者通过12306网站及客服电话举报。经调查核实后，铁路部门将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北京晚报消息，故宫博物院将于今年暑期迎来限流后首个参观高峰。故宫昨天宣布调整限流措施，鼓励观众和旅行社通过网络预约购票。目前旅行社普遍反映，很多北京当地接团导游只有在参观前一晚才能拿到团队人员信息，而故宫目前参观前一天21点停止预售的管理模式，使得部分旅行社导游无法及时通过网络预约购票。为解决这一问题，故宫博物院决定自即日起将网络预售的截止时间从参观前一天21点调整到前一天24点。同时，针对目前旅行社反映网络购票流程复杂的问题，即日起简化网上操作流程，缩短预订购票操作时间。另外，对网上预订7月6号及之后门票的旅行社团队，将不再限制每个订单中导游免费票数量。凡持有导游证的人员都可以在填写身份信息和导游证号码后享受导游免费的优惠政策。 暑期来临，亲子旅游线路成为消费热点，是让孩子多玩几个游乐园，还是去学做一道当地美食，亦或是干脆去当个小小留学生呢？随着北京出境旅游市场的细化，亲子旅游产品也更加丰富多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暑期是传统的旅游旺季，不少旅行社都在自己的产品上加上亲子二字，吸引孩子和家长出行。出境游的行程上一般都会增加几个游乐园项目。海涛旅游孙立禅说， 我们在日本这一块呢，会推一些迪士尼呀、樱桃小丸子的博物馆呀、宫崎骏漫画馆啊等等，一般来讲会有2到3个吧类似的，然后我们把它称之为亲子产品。 另外一些度假产品也增加专门的儿童体验活动，比如在很多知名海岛都有度假酒店的 Club Med， 会把孩子的几天行程都给排满，让家长也能好好度个假。康辉旅行社的白羊说， 小小厨师、小小画家，然后小小射击手，然后小小高尔夫球俱乐部什么的。 随着出境游的持续火爆，家长带孩子出游也不仅限于多去几个游乐场了，让孩子有充足的时间体验当地特色，旅游更有意义。开塞旅游的郑丹说， 比如说我们会让我们的孩子去卢浮宫里去临摹那大师的作品。 除了一般的旅游产品，更昂贵也更深入的游学线路也逐渐增加了特色，比如专门的足球体验。中信旅游李梦然说， 跟皇马的下面的是足球培训中心合作的，孩子可以直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当地这种足球文化，爸爸和孩子爷儿俩这个足球爱好者特别适合。 虽然游学线路相对高端小众，但这几年售卖情况一直不错，校园课程体验，提前学习语言，入住当地家庭，参与的多为初高中生。中青旅遨游网徐小磊说，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很多家长他有未来可能会给孩子考虑海外读书的一些计划，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他才真正了解别的国家的一些教育体系。 备受社会关注的方舟子与崔永元名誉权纠纷案日前在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判，法庭判决双方都构成侵权，这场沸沸扬扬的网络口水战暂时告一段落。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法院判决崔永元、方舟子删除侵权微博，双方在指定媒体上向对方道歉，双方互相赔偿对方45000元。庭审现场，崔永元代理人表示要回去征求意见，方舟子代理人表示将继续上诉。从2013年9月，围绕着转基因食品能不能吃，方舟子、崔永元通过微博由辩论逐渐升级为骂战。审判长李颖表示，双方用流氓种子、疯狗等词明显贬低侮辱了对方的人格尊严，构成侵权。 双方当事人在该问题上存在意见的分歧，本属于学术自由以及对涉及公共利益的议题的讨论的范畴。有关科学、学术、产业政策上真理的求得，要在科学研究领域通过科学真实严密的实验分析和论证来解决，而不能依靠大众舆论或司法裁决来代替科学研究给出答案。 社会学家朱孝正认为，公众人物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与关注本来可以促进社会进步，但如今演变为人身攻击，这已经超过了作为公众人物的底线。 不管你是美名你还是臭名，但毕竟你有名了嘛，所以说对自己的要求应该高一点。各方面的粉丝就开始对骂了，那就是社会问题了，对文明的建设那是非常有坏处的，道理暂时说不通。我们要保留自己的观点，为什么？还有一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不能对骂。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7，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傍晚发布降息通知，从今天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8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其他各档次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 本市目前最贵的自住房项目恒大名都自住房项目昨天开始选房，在选房第一天，前3000户家庭就已经选完所有房源，提醒后续家庭不必再前往选房地点。恒大名都项目位于朝阳区来广营地区，销售单价为每平方米28000元，能提供797套房源，其中近90%都是80平米左右的两居户型。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地下交通环廊工程近日破土动工，这是北京市区内最大规模的地下交通环廊，全长约4.3公里。根据规划，核心区地块建设都采用地下停车模式，不设置地面停车场，建成后将形成立体交通网络，有利于提高西南三环的通行能力。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日前首次发布2015年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绿色防控农药与药械产品推荐名录，名录中的产品将作为绿控技术主推产品，也是政府采购的优先产品。北京1300多家农药经营店将优先销售推荐名录中的绿控产品，从根源上避免销售高毒农药，避免农药残留。推荐名录已经在北京市农业局官方网站和植保信息网上发布。 中消协日前发布夏季食品安全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在大排档用餐时应该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的营业场所，并尽量选择餐饮安全监督量化级别较高的餐饮服务机构。 夏季高温高湿，食物容易腐败变质，消费者应尽量选择清淡而且容易消化的食品，不吃或少吃生食海食品，慎重选择卤制菜品、凉菜、冷食等食物，避免多食肉类烧烤。另外，消费者在外就餐应该索要发票或收据凭证，餐后出现身体不适应尽快就医，除了保留病历和化验报告等相关资料之外，还应该及时拨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投诉举报电话12331。 从今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将严格控制在职博士生的招生比例，除高校教师、科研单位研究人员之外，在职人员占全校博士生总数的比例将被压缩到5%到10%。另外，在职博士的入学、就读和毕业要求也将完全参照全职博士生的标准进行。 位于世界花卉大观园的中国插花艺术博物馆将于7月1号起接待市民，这是我国首座以插花为主题的博物馆，馆陈上百件插花艺术作品，部分是按照古画复原。除了常规展陈之外，插花艺术博物馆还将不定期举办大型花艺展、插花讲座等活动。据了解，运营初期博物馆不单独对外售票，市民可以凭着世界花卉大观园的门票来参观。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东南部空气质量4级，属中度污染；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邝小夏、王艳，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3摄氏度。具体报示，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轻雾，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强大的内心才能驱动前行。沃尔沃 S60L 全系搭载 DriveE 一驱智能科技，拥有 T3、T4、T5 等多种动力组合，让每滴燃油释放更大效能。另有 T6 插电式混合动力，内含306匹马力，更可实现53公里纯电动行驶里程。心强大才能力从容。沃尔沃2016款 S60L 全新登场，贵宾热线400-678-1200。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2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帮哦。 今天限行，不能出去玩了。 不用担心，即日起到6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修车险，商业险保费满3000元即送新能源车租车券，最高可达200元，可畅行1天呢。 绿色出行共享蓝天，太平洋直修车险10108888。 我的他应该是传统的， 我 还应该是新兴人类。 嗯，像我。 他细心、热心，还有耐心。 是我。 他时时处处都会为我着想。 没错，肯定是我。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我。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立足传统广播，努力开拓网络新空间。 他一如既往的真诚体贴，细心规划属于我的私人定制。 我们永远在一起。 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6515-0023，北京网络广告网。广告网。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出现私人农场，用地性质影响公园管理；火线镇北堤四村空气污染源于污泥堆积，相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除臭减轻影响。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最近有听众给新闻热线6515-9063打电话反映说，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里有一个私人农场，养着不少鸡鸭，影响公园环境。新闻广播记者连新元前往调查，请听报道。 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东岸 就在公园著名景点漕运码头南侧300米左右的绿化带内。记者找到了这个农场，一只看家护院的大黄狗正隔着篱笆对记者呲牙咧嘴。院里的家禽悠闲地散着步。 都喂了什么呀？ 鸡、两鹅。 哦，都养多少只鸡啊？ 估计得有200多只。 200多只，你这多大地儿？多少亩啊？ 6亩地。 一些游客对公园里出现这样的农场表示不理解。 其实是不应该的， 你得帮公园交费。 是不是他这个维护公园的这些费用不够用啊？ 记者网上查询到《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其中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公园的功能，不得侵占公园用地。那么这块地是否是公园出租的呢？记者联系了大运河森林公园管理处。 公园征地的时候，那块地是没征回来的，就是旁边村民的地。 所以你们也管不了的是吧？ 对对对。 记者随后致电大运河森林公园所在的通州区鹿城镇镇政府规划科，工作人员表示。 村公园当时签的是租地协议，租赁多长时间，然后按年给钱这种。 从2011年开园，大运河森林公园已经是市民重要的休闲场所，并获评国家4A级景区。但是用地性质的掣肘正在影响公园的管理。在城市向农村扩张的过程之中，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红认为， 城镇化过程当中，要同步进行这个体制的重新和改革。农村的体制呢，它就有更多的一种权利，比如土地的权利，那么就会造成在这个区域里边空间难以统一规划，形成各自的小集团的利益，那么形成了这种碎片化的空间布局，对我们整个城市的统一规划协调发展是有不利的影响。 新闻热线本周报道，通州区火线镇北堤四村有污泥堆积造成空气污染。当时火线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说，污染源是火线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处理区。报道播出之后，火线镇主管环保的副镇长李先生澄清说，火线污水处理厂的工艺不会产生污泥。 因为那个北侧那个地方啊，这跟咱们这个污水处理厂没有关系。火线镇污水处理厂不出污泥，它这个工艺，北侧是一个污泥存放地，但是不是火线污水处理厂处的污泥。 那么这里的污泥是从哪儿来的呢？热线编辑又联系到通州区水务局。 它是排水集团，然后弄那个污水处理厂，然后带来的一些污泥。它是这个地儿是区里边也同意过的，当时也给过这个村民补偿什么的。他们那边的人住那边也说味道挺大的，但是这之前好像都跟他们签过协议的。 热线编辑又联系到北京市排水集团，工作人员说，目前还没有监测到这个处理区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我们呢，确实是运过一些污泥去，然后进行不实堆放，相当于是处置。这个水厂呢，是咱2014年8月1号开始建设的，就是按照咱一些那个一些标准，然后铺设一些防尘膜呀，然后来建设，确实是有些臭味的产生。 这个是临时的吗？还是一个长期的？ 目前来说的话是临时的，是大约是2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当时咱在通州这个建这个厂呢，都是有相关文件的，叫环境影响监测。到目前为止来说，我们检测的数据还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味道它可能是不可避免的。 这位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除臭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 咱公司呢也是采取了一些那个除臭措施，这块呢主要是用这个植物提取液，然后用这个固定的除臭风炮，还有移动的除臭风炮来加强除臭。去年呢是咱刚上的时候，是因为进泥量少，然后上了2台固定的风炮，然后后续呢随着咱这个除臭量的增加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是3台移动风炮，24小时不间断的除臭，然后有6台固定的，然后进行运行。后续呢我们还想再进行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清凉夏日，乐游长隆，办理工银长隆联名卡，享长隆各大主题公园购票5折优惠，各一次，24小时泊车免费，指定酒店住宿9折，快来办理吧！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打 打，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交专线4001234567，未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长阳路段的路面抢修施工已经结束了，交通已经恢复，请注意行车安全。另外，目前全市路况基本畅通，请注意保持好车速车距，安全驾驶。 还在为挑选基金发愁吗？交通银行能为您提供智慧选基基金诊断一站式服务，网银申购优惠更多，以睿智放眼市场，以财汇甄选基金。交通银行，您的财富管理。